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要跟大家说说已故相声大师马季两位特殊的徒弟。之所以说特殊啊，是因为这两个人，一个人去演了小品，一个人做了主持。说到这儿，您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呢？没错，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黄宏、笑林与马季之间的故事。以演小品而成名的黄宏，怎么成为马季的徒弟了呢？这要从马季与他父亲的关系说起。黄宏的父亲黄峰是位唱山东快书的演员，曾被评为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四小名旦之一，而当时的四小名旦也包含马季。有一次黄峰见到马季说，你这一派相声很红火，徒弟也不错，观众喜欢，但是同行里不见得佩服你。我儿子黄宏那绝对是马派的维护人，只要有人说马季不行，他上去就跟人家干，这孩子呀是你的继承人，你把他收下吧。马季一听含糊了，这是越这样我越不敢收啊，回头把人都给得罪了，我们俩唱光杆戏去。这黄峰赶紧解释，哎，咱说正经的，那孩子业务上真下心，你再引导引导他，咱哥俩这关系。就这样马季把黄宏收下。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黄宏的经典作品与侯耀文合作表演的小品《打扑克》。 广播员怎么还不广播呢？ 各位旅客，春节好，欢迎在除夕之夜乘坐本次列车。下面播送一条特殊征友启事。8号车厢16号座位有一名旅客，为了解除旅途寂寞，一行一位能说善聊的男性共度除夕。他已备好酒菜，有应征者欢迎前往。 不让他这一说，赶上征婚启事了。 哎，黑桃 K， 红桃尖儿。 老同学， 老同学， 哎呀，我老来得及了。 是你发的征友启事？ 没错，是我。 还是小时候那毛病，好热。 我好热闹，你好凑热闹。那么多人听这广播没动心，可就你来了 啊！你慢着好了， 来来来来，坐。 哎，干嘛去？ 回家。 嗯， 你呢？ 回家呀。 啊， 你现在干嘛呢？ 哎呀，

他真舍得花钱 啊？啥舍得花钱？写他老丈人名给报销了。 这能报吗？ 有招啊，在狗的后边添了个皮癣，说他老丈人得了狗皮癣的报了。 快请我喝。 你喝 这张名片给我。 哎 啊，好， 我给你来。哎，这是你的。 哦，这是你的。 拿错了。 说， 市银行行长。 哦，毙了，公安局长。 不是一个系统的，你能管上我吗？ 告诉你，这个行长啊，他进去了，他贪污受贿，还有刚才这位。他要不改的话，迟早也得归这公安局长管。喝酒， 那还喝酒？这酒喝的痛快。 哎，该喝。 运动员， 大球星， 教练， 外国教练。 哎，你这外国教练就管上我中国教练了？ 外国教练有本事？ 有本事你等会儿。看来这张是不出不行了。中国土生土长的马家军教练连续打破世界纪录。来呀，来，你管上。 好，别着急。我小管你一下。外国记者查查你这兴奋剂的事儿。 拿不着 啊， 你一提这事儿我就来气。老同学， 怎么呢？ 外国人得了冠军啥说的没有，中国人得了冠军就兴奋剂啊。告诉他们，不是马家军打了兴奋剂，是马家军给十二亿中国人乃至世界华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我们中国总有一天要像马家军一样跑在世界最前头。 好，老同学，我能写一篇文章。 什么题目？ 这个文章的题目就叫小小一把牌，社会大舞台。 生旦净末丑 是谁？ 谁明白啊？ 1994年春节联欢晚会前，黄宏创作了小品《打扑克》，找到马季说：“师傅，我这有个节目啊，这个节目咱爷儿俩演，行不？”马季问：“这是你的意思呀，还是谁的意思？”黄宏回答说：“春节晚会剧组想这样。”我也有这个想法。马季没有答应他，说：“黄宏，这些话我不应该跟你直截了当地说。现在都说我扛着相声这杆大旗了，现在相声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大家都改行了，唱歌的唱歌，唱戏的唱戏，演电影的演电影，演小品的演小品。如果扛旗的也去演小品了，相声不可收拾了。你呀，谅解我，我呢还是扛着这个旗子吧。”说完了这个小故事，我们再来听听马季的另一位特殊徒弟笑林的经典作品《学播音》。 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喜剧小品 笑林嘛？ 他们大家 他呀，笑林， 哎， 你这瞎说什么呢？ 怎么叫瞎说呀？ 啊， 我这儿播音呢。 哦，你还会播音呢？ 会，我这个节目就叫学播音。 是吗？ 谢谢谢谢谢谢。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刚跟那大猩猩学的。 你瞧你这老师。 笑林广播电台。 哦，这就开始了。 嘟嘟嘟嘟嘟， 电台报时。什么声啊？这是 刚才最后一响，是本地时间8:60整。 哎，你说9点不完了？ 下面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哦，这得听听。 昨天晴。 昨天 前天。 前天干什么呀？ 后天 他又过去了。你 听哪天的？ 我们听今天呢。 啊，今天夜间。 哎，你现看呐？ 看不清楚 啊，这儿没窗户， 估计跟报纸上登的一样。 呵，你跟没说一样。 明天 什么天儿？ 还不知道。 后天 到时候再说。 这叫什么预报啊？ 风向 啊， 偏东转偏南， 哦，南方， 偏南转偏西，偏西转偏北，偏北转偏东。 他这刮旋风的 风力一二级、 嗯、 转三四级，最大五六级，怎么也超不过去七八级。 孩子没谱。 孝林广播电台 哪有你这台呀、啊、 本台大家不太熟悉， 根本没人知道， 但是本台最大的特点只有孝林一个人主持， 就你一个人， 对， 从头到尾声音这么单调，人谁听啊？ 你想听谁的声音？ 我想听的太多了， 你说说、 像什么夏青铁城、丁然方明， 行了， 兰 行了行了行了， 关啊， 这些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哦，你能模仿他们播音？ 电台的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你瞧，干嘛电台的你都能模仿啊？ 他们不上这儿来。 这位蒙氏， 这不是蒙氏啊，我他们 行，你甭说了啊！我说的这些位， 嗯， 今天都来了。 没有没有， 你瞧， 不可能不可能， 我给你介绍啊，你看， 是吗？ 这是夏青同志， 哎呦， 你看，这是铁城同志，丁然同志。方明同志，葛兰同志，林如同志，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怎么着？ 他们都来了， 今天都来了。 孝林广播电台暂时停电，拜拜。 回来， 怎么？ 你干嘛走啊？ 既然他们都来了，就让他们说吧。我别说， 不，你不是说能学他们播音吗？ 他们来了，我就别学了。 不，人大家都爱听， 没 学的。 您没人爱听， 我爱听， 没人 爱听。 行。你说吧，让我学谁？ 我说谁你学谁？ 哎，你说谁我学谁？ 那你给学学亚坤的播音。 亚坤 啊，知道吗？ 我们太熟了， 还挺熟。 那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是吗？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十五六年。 哦， 听众称他是不见面的挚友， 嗯、 很多听众都把自己心爱的礼品送给他、嗯，特别是有些漂亮的姑娘向他写信求爱，希望与他结为终身伴侣。啊、他的声音朴实浑厚。 行了。别说了， 怎么了？ 亚坤是男的，是女的呀？ 那当然是 啊！ 你等我问问。 呵， 哎，同志，亚坤是男的，女的？ 哎呀，啊，得了，他就是亚坤呐！ 哎呀， 你根本就不认识，你这还启蒙老师呢？ 咱关系不错，你别老揭我底儿，你怎么着？ 这是赖你自己啊！ 不是，刚才我这一激动啊， 啊， 我是给说成方明了。 哎，这会儿他明白了， 方明就是方才明白。 这就是孝林、李国盛合作表演的相声片段《学播音》，这段相声也是马季参与创作的。马季曾经呼吁过，整个曲艺界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演员素质有待提高。作为马季的弟子，孝林是最早响应号召进课堂的，他愣是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拿下了法学硕士的文凭，成为相声界学历最高的一位演员。在孝林看来，法律和相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研究人的行为和出格之处的，学法律对他在相声创作上也有很大帮助。 寂寞习惯变成自然，我走在大街上，整夜车灯辉煌，只剩思念是深情不移的回响，爱情不是偶然，经过了多少酝酿，让我们爱得那么快，一半甜蜜一半感伤，谈相见

我们要来说的是马季的众多徒弟中王千祥、李增瑞这对代艺投师的徒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王千祥、李增瑞是中国相声界相处时间最长的黄金搭档之一，他们的相声有祥瑞相声之美誉。1990年以来，两人多次跟随师父马季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演出的相声《老放牛》《姑娘小伙别这样》《家庭主角》《穆桂英挂帅》等节目都非常受观众欢迎。有记者这样说，他们俩的表演中自然中就点中了观众的笑穴。哎，下面啊，我们就来欣赏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片段《老放牛》。 根据我的经验，还是唱老调保险。 保险？ 嗯， 你总唱老调，观众越来越少。 那他没人听的也不能怨我呀。 那你改歌啊？ 改歌？ 嗯， 非改不可。 势在必行啊。 好，听你的。 嗯， 改歌，改腔不改调，还是老一套。 对了，是老一套，你怎么唱新歌？ 我跟您这么说，甭管您唱什么歌，我全能用小放牛把您放出来。 哎，什么叫把我放出来？ 全能用小放牛那个调给您唱出来。 哦，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小放牛这老调套上来。 对了， 那你先拿这歌试试。 随便唱， 听着啊。 您唱啊，没关系。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亲爱的妈妈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吻。 这歌我会唱啊。 你会唱你唱， 听着。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那亲爱的…… 别唱了，别唱了啊！ 怎么了？ 唱错了？ 哪儿错了？ 头一句就不对呀！ 头一句，哎，头一句在那遥远的小山村，这有什么错？ 那后边还一重句呢。 小呀小山村， 重句儿 啊！重句就不用唱了， 不用唱了，你得照原样来。 非得唱， 多新鲜呢！ 一个字都不能唱。 当然了，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这小呀嘛小山村， 划过来了。 我那亲爱的妈妈也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嘛那呼嗨，啊妈妈曾给我多少。问吧哪壶黑， 还带飞吻的呢。 你说新词儿我唱不上来，嗨嗨，你听我唱的够多么精彩。我唱新词儿不把老调改，嗨嗨，怎么唱我永远就下不了台嘛哪壶黑。唱吧，甭管你唱什么歌，我全都用小放牛给你唱出来。 行了，这就算你蒙上来了。 哎，这不是蒙， 啊， 这是能耐，这是水平问题。 这歌你就唱不上来了， 你 听着啊， 唱吧，随便。 公家了，公家，公家了，公家，公家， 哎， 啊，干嘛？ 您这干嘛呢？ 我这是急的弹唱，我弹吉他呢。 哎呦，您又是小幸运，又能唱新歌，还能唱吉的弹唱，这就叫吉的弹唱。 嗯， 您有能耐拿上吉他来，您也真弹弹，真唱唱，大伙也知道您这叫吉的弹唱。这叫什么？ 就为防你这路人，今天我还真带了把吉他来， 真带吉他来。 你等着，我给你拿去。 您蒙鼓掌，鼓掌他又不会弹吉他。您看刚才那架势，这是能弹响了吗？ 当然可以了。 哦，还真能弹响了。 哎，我的热情哦，好像一把火。沙漠，太阳见了我，哦，也要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沙漠有了我，哦，从此不寂寞，看到了青春的花朵。我在高声唱，哦，你在轻声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 这有什么呀？这不就唱醉了掉河里头了吗？ 掉河里了。 听着，唱醉了往河里头跳，跳在河里头洗个澡。 他别唱了， 你咋跑这儿洗澡来了？ 你这不就洗澡的词吗？ 什么洗澡的词啊？你得唱原词。 原词什么词？ 我的热情哦，好像一把火。 哦，我的热情还哦，好像一把火。 你唱。 我的热情好的哦，好像一把火哦，燃烧了整个的沙漠哦。 您看他这宰猫呢。 太阳见了我也要躲着我哦，他也怕我这把爱情的火么一么那会儿 您听着不是活受罪吗？是吧？ 要想人前显贵，必须得背后受罪呀、啊！你不懂，这是我们每个艺术家成长的必然道路。你小星星没这方面的体会，唱吧，甭管唱什么歌，全能接上来。小放牛，随便。 今天我真得好好的难为难为他。下边啊，我给他唱一段《阿里巴巴》。咱们看他怎么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来，过来过来，大猩猩啊，过来过来，嗯，这回啊，我给你唱一段《阿里巴巴》，我看你怎么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 唱什么歌？ 阿里巴巴呀， 阿里巴巴呀，嗯，阿里妈妈我都能唱。 那你听着啊， 唱吧。 有一本书名叫《天方夜谭》，神奇妙又好看。说的都是阿拉伯的故事，到处都在流传。有阿拉底神灯，有西巴塔航海，这里有个神奇的故事。一个人，一个人，命运可以改变。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哦哦哦哦，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那什么，您唱完了？ 唱完了。 塞哟那了。 哎，塞哟啊！ 哎，回来回来， 该你唱了。 什么？您都替我唱了，我就别唱了。 别唱了、你不是大明星吗？ 那什么不太亮。 又是歌唱家， 差几步没到家。 什么歌都能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 来呀， 你唱啊。 你以为我真唱不上来呢？唱上比你那唱的还强呢。 你来 听着、什么词来着？ 词儿老记不住。有一本书， 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天方夜谭》呐。啊啊啊啊啊啊！哎哎，那什么，这调不太对吧？ 这是京东大鼓。你唱小放牛啊。 是，我是让你听听这个京东大鼓跟这个小放牛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没这必要。唱小放牛、 再唱就是小放牛。 来， 有一本书哈、有一本书名叫天方夜谭。 这怎么跟北京叫水牛一个味儿啊？ 您别着急，试试不过三，再唱就是小放牛了。 来， 小放牛哟有有一 怎么着？ 有一有有有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天方夜谭》。得了了个，得了了个， 又改了山东快书了。你倒是唱小放牛啊！ 是小放牛这调，今天怎么找不着我了？ 这怎么回事啊？ 可能是这两天太冷，舌头都冻上了。 没听说过。你呀，别找客观原因了，什么歌都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啊，那哪行啊。 现在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就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掌握生活的节奏，唱新歌必须得唱新调，知道吗？ 是，我想唱新调，我不会吗？ 你想学吗？ 还想学呀、啊、 我教你呀、啊。 哦，您教我、 哎、 那太好了， 今天我就教你一首生活的节奏。 哦，生活的节奏， 我怎么唱你怎么唱， 您怎么唱我怎么唱、 啊、现在开始。 好好好，太好了。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你欢快你轻柔，唱。 哎，别唱唱。 你欢快你轻柔， 唱，别唱唱。 你多情你忧愁， 你多情你忧愁， 真没办法，你拨动我们的心弦， 真没办法，你拨动我们的心弦， 你催开我们的歌 的歌喉， 你推开我们的歌喉吗？那呼喊， 还是老调。 这就是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片段《老放牛》。马季对于王千祥、李增瑞两个人最为满意的就是他们二人经常深入生活，搜集素材，自己动笔进行艰苦的创作，写了改，改了写，直到各方面反应满意为止。到外地演出时，演员们上午常常要睡觉，而他们俩呢却早早地来到书店。每次到外地演出，他们俩买的书都比带的行李还多。那下面呢，我们为您送上是王千祥、李增瑞创作表演的相声片段《家庭主角》。 我爱人跟我结婚十年多了、 嗯、 一直充当着我们家庭的主角，每天呢那是刷碗做饭打水买面，缝缝连连洗洗涮涮，里里外外什么都干呢、 嗯、 晚上睡觉铺被吃面条给我包蒜、 哎、你在家你怎么什么都不干呢？ 最近呢我当了我们车间的业余教员、 哦、 我爱人为了支持我上好技术课、 嗯、 把繁重的家务劳动全都承担起来了，腾出时间来让我备课看书。 好，就冲这一点你爱人就难得，太难得了。 这么大人说话就不让人爱听， 怎么了？ 什么叫就凭这一点呢？ 啊， 那古语说得好啊。 哦，古语说什么了？ 古语说窥其一斑便知全豹也。你懂吗？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这意思就是说呀，以小见大、 哦、 您就拿早晨起来这功夫来讲吧、 嗯、 我爱人没闲着时候起来就归着屋子，一边归着屋子一边给我做早饭，把早饭给我做得了，盛到碗里头给我摆在桌子上，以后再把我叫醒了。 哎呀，要说你这人呐，那真是搁着窝里头夹柿子呀。 搁着窝里夹柿子，这话怎么讲啊？ 没你这么懒的呀。 太懒了这人。告诉您说我不是懒。 那是为什么呀？ 昨天晚上我备课备到夜里两点去了。 哦，你睡得晚 啊。我这起来吃着早饭、 嗯、 我爱人把我用的书本笔全都归着好了，装在书包里头，把我带到中午饭给我盛到饭盒里头，捆到自行车后头，然后冲我满怀深情的闪着一双明亮的 什么呀？ 小眯缝眼儿。 他怎么成小眯缝眼了？ 这人眼多大，他一乐也是小眯缝眼， 是吗？ 对不对？没有瞪着眼乐的 啊， 这样的。 哎哎哎，这这么乐，这多难看呢！ 人一乐是不是小眯缝眼？ 人一乐这眼呢都眯着。 我爱人笑着跟我说， 说什么了？ 瞅你， 嗯， 这么大人这衣裳老穿不好，老这么乐的臭 啊！是，我就是个乐的兵。

中午放学回来先给奶奶倒水喝， 哎， 不许找奶奶生气， 哎， 看着天气好搀奶奶到院里晒会儿太阳， 哎， 记住了吗？ 记住啊，妈妈。 走吧， 妈妈再见，拜拜， 再见。让妈看看吧，妈这两天没捋会儿，怎么成罗圈腿儿了？ 我呀， 您刚刚听到的就是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片段《家庭主角》。近年来，王千祥家搬到了马季所在的小区，就在马季去世的前一天晚上，师徒俩还在老师家探讨相声。那天王千祥从老师家中告辞，出了门到了电梯间，忽然马季叫他：你跟增瑞把那两对核桃拿走。马季知道两个徒弟岁数大了，都爱揉个核桃，特意送给他们一对核桃。王千祥曾经含泪表示会一辈子留着这对珍贵的核桃。好了，到这儿呢，本期的百年笑声又要结束了。最后为您送上许美静演唱的《快乐无罪》。从下期节目开始，百年笑声的主持工作将会由我的同事接替完成。在这儿呢，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大家长久以来对本节目的关注，希望今后还能得到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同时呢，我们还会将好听的节目送给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各位朋友再见。 你要我快乐，我非常快乐，在不想太多的时候是寂寞，爱是我犯的差错。我要你什么，我贪你什么，在你想消失的时候。想你是黑洞，它没尽头，就算流气也该坠落。快乐有泪，总会有泪，我哭到心碎，不解幸福会被永恒连累，不解刹那是你要的美。快乐有罪，总会有罪，我怎么拒绝，也许到最后你我都反悔，留下空荡的城市黑夜让我撒野。刹那是你